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高露集结在永珍至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位于台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56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奥陆集结在北纬15.6度、东经10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有雷暴；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较早前近住狮子山隧道快线的意外事故仲是处理紧，后少少近住泽安村的意外就已经清场，咁但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一段的车龙排到近苏屋村，就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的快线有意外仲是处理紧，虽然后少少近住泽安村的意外已经清场，交通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接近松屋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较早前近观景台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一带的交通就回复正常。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兆康港铁站的路面杂物都已经清理，现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只是近住新墟一段车多少少，车龙有大消散。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交通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亦都只是收费广场的交通稍为繁忙。龙尾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干诺道中因为紧急维修，而家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文华里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另外预告一下，在观塘道因为道路工程，由今晚深夜12:30去到凌晨5:30，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通往观塘道天桥的支路，以及在观塘道天桥介乎雅丽道至道创纪之城二期的一段慢线是将会封闭，车辆到时需要改用地面行车线的，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一点，身体健康一点，心情都靓一点。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达志，秋风起了，朝头晚上都凉了，我即刻想起大闸蟹，因为夏天很热，很多人都说江南带大闸蟹死了很多，但不论怎样，我想着吃大闸蟹喝黄酒是人生一大乐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手下留情，独家呈现《草蜢之罪》。来吧，山东广 州，翻天地广州。草蜢最难唱嘅歌，梗系 草蜢最难跳嘅舞，梗系 草蜢最难嘅歌词，梗系。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哋草蜢， 梗系听《手下留情》。 刑满出狱之后，未知何去何从，前路茫茫。我哋希望为在囚及更生人士送上正能量，除了会邀请过来人分享经验之外，仲会带来最新社会服务的资讯，为你加添重新出发的动力。 更生路上从来不会得你一个，仲有我哋撑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善道会联合制作，托数。 其实阿文咧，最后呢一次咧，服刑应该系2019年就放翻出嚟啦，系嘛？ 系啦，冇错。 嗯， 其实我系想喺个网度，即系认识咗个社工啦。咁个社工接触佢一段时间啦，有差唔多两个礼拜。 嗯， 咁我讲咗好多，当我更新之后出翻嚟想做嘅事情，讲到一个住宿问题，因为同家人都决裂咗啊，因为自己做错事啦，咁样，咁唔知点样面对佢哋。都是自己搬出嚟。当我想转返做正行嗰陣时候，其实遇到好多好多嘅困难。咁当我识到呢个社工之后，佢就真係帮咗我好多好多忙。跟住一讲到住宿问题，佢就话啊，不如啊试下帮我联络下善道会呢边，睇下我有冇咁嘅资格可以申请到入去住啦，咁样。咁跟住好快真係两日嘅时间到，佢哋就安排咗个住宿俾我。初初入去个感觉系好唔稳定，啲、情绪都仲系好唔稳定，因为个个都系唔识，唔会有啲咩招呼打，因为个个人啲面口都好似 明 系咯。但系两三个月之后，咁啲人熟咗啦，熟咗之后有啲偈倾啦，咁渐渐觉得真系似翻一个家，可以咁样讲。我觉得佢哋好似真系俾咗我重新做人嘅咁嘅感觉啊！ 头先未开麦之前，阿文都话：，喂，以前咧做编门做咗好多年，或者我哋叫行古话行咗好多年咁样。呢一刻我真系要做正行啦，讲容易啊，做起上嚟嘅时间，我都听过好多唔同嘅一啲更新人士讲，觉得好难好难。你嘅亲身体会系点样咧？有啲乜嘢咁难？你嘅难处喺边度啊？ 肉体上嘅辛苦啦，流汗啊，攰啊。人工低啊，因为始终我都系好多嘢都系唔识，就算做翻正行都系从头做起咁样，都系做啲搬搬抬抬各样嗰啲咁嘅嘢。开头系好唔习惯，好唔习惯，个心里边会觉得点解要咁辛苦呢？ 以前嗰啲系自然醒，下昼先食第一餐噶嘛， 系嘛？ 中意边个叫我去今晚饮翻杯先咁啊，咪去咯咁样。个生活模式系完全同以前系唔同噶嘛。咁但系有啲乜嘢令到你？就算咁辛苦，继续都要行落去啦。点解有呢份坚持咧？ 爸爸妈妈，因为我好多年都冇见佢哋。其实，当我最后一次翻出嚟见到爸爸妈妈，咁啱爸爸原来早两年做过一个大手术 ，cancer， 但系好翻好翻。见到佢，我几乎认唔到自己阿爸。 老咗好多，因为老咗好多，系咪又瘦咗好多？ 瘦晒老晒。好感触啊！始终自己都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即系谂翻转头，我为乜嘢咧？ 几十年嚟都系咁。 其实都唔知系为乜嘢，亲情冇晒，钱揾咗去咗边咧？最主要就系阿爸阿妈同我讲咗一句：阿仔谂清楚。 好一个大家听落都即系都有啲想法嘅一个故事吓，嚟自善道会嘅服务使用者阿文嘅分享啊。 系咁啊，如果想听多啲 talk show 嘅内容嘅话咧，记住留意星期日啦，六点新闻专辑之后咧，就由万千宠爱叶蕴仪 发人心醒嘅故事有好多啊。 何生有冇啲即系 发人心醒嘅故 事？发人心醒嘅故事可以提供， 都系一份爱，都系一份爱，源于爱，系啊。 为乜啊，仔？ 父母亲嘅爱真 系 好伟大。 系啊，其实系啊。点样啊？你又话你咪而家即系想翻嚟啫？听你嘅语气系嘛？你有冇挂住啊，何主席啊？ 佢好挂， 哎呀， 有冇挂？系好挂。 咁你而家一个礼拜会同佢倾几多次电话或者？ 三次到啦。 系咪好似我哋呢个方法咁样倾噶？ 系啊系啊， 即系视像嘅。 视像梗系视像 啦，咁犀利啊！何主席晓玩呢啲噶啦，已经系啊， 晓梗晓啦。 咁啊，何主席有冇叫你唔好阻住晒啊？ 有啊，真系唔好烦啊！ 因为香港人嘅生活系好繁忙噶嘛，你知道。 因为有时用视像咧，佢又即系话识用嘅啫，咁但系净系望住个头唔得噶嘛。我话阿爸，你俾我影下，睇下你攞个镜头，攞电话影一影你个身形有冇变到咁样。 系。 咁我又再關心屋企多啲啦，因為我又驚佢有時咩噶嘛，即係自創一啲武功啊，或者喺屋企裝 拉啲新嘅電掣啊嗰啲啊嘛， 係啦，冇錯啦， 係啊，佢好多呢啲嘢噶，真係佢好 DIY 嘅生活啊， 好 DIY 嘅生活啦，係啊，咁跟住又將我之前放低個光魚咁樣，咁佢有時又話阿仔啊，有新嘢啊咁樣，咁佢又影光魚俾我睇咁樣咯，係啊，咁但係始終隔住個 mon 咧。是睇唔得咁真嘅。 喂，我有个问题我想问你喎，即係嗰啲阿爸呢，我成日都觉得呢，即係武功高强嘅。即係屋企呢，即係阿何主席又好啦，或者当年阿陈伯都好啦，其实佢哋呢能够处理晒屋企嗰啲大小事务㗎。即係连呢铺地砖都得嘅。我记得我爸当年呢，琴日我哋咪讲铺地板嘅。咁唔知有一年就。 转得靓喎，呢个位踢得好喎。 冇咁讲。 係咪呀，好刻意。我哋听就听得好刻意，但相信听众係听唔出㗎。 功架嚟㗎。哇，呢个功架嚟㗎。 係呀，啲听众听唔出，我哋夹硬将佢扭落去我哋今日个题里面係咪。 认真讲呀，因为呢当年呢就屋企唔知边一度个其中一块砖就烂咗。咁我妈呢就咁梗係因为戒脚嘛，又系嗰啲状况。咁我媽就話：，唔知咩揾人上嚟整啦。咁我爸：，使乜人整啊？咁跟住咧，好勁！我第二日放學翻嚟，我好記得呢個畫面嘅。佢無端端咧攞個嗰啲兜啊，開咗一劈，佢叫紅毛泥啦。我唔知嗰啲係石屎定係紅毛泥定係咩。總之就係有兜嘢，有啲灰色嘅嘢，有塊嘢染嗰啲啦。 紅毛泥。 咁跟住咧，佢就真係喺度唔知買咗只 係咪有 紋啊？ 係冇錯，有赤赤嘅，係啦，冇錯，有赤赤啊嘛。 好難形容俾啲聽眾聽。 嗰块界有块板， 嗰个叫灰瓷啊，系 嘛？我唔知叫咩啊，叫咩？ 总之有块板上面咧就搭住一嚿红毛 嘢嘅，系啦。 然之后咁样喺度斜斜咁样， 仲要快嘅， 系啊， 同埋仲有， 因为啲水会干啊嘛，系啊， 因为要捞好耐噶，佢哋一路喺度捞咧，好似整嘢食咁嘅。 冇错啦，咁跟住咧，佢又好劲，佢仲最好笑咧，我老豆咧，佢无端端攞报纸啊，是日嘅马经接咗顶嗰啲工人帽，工人帽系啦系啦，咁跟住咧，佢又真系咧，又唔知喺洛克道定系边度咧，就买翻。咁上瘾嗰块砖翻嚟，然后佢咪就系当值啊，就铺俾你睇，然后就围咗啲喺度，小心地滑，冇行埋去嗰啲，佢围啲嘢喺度，好笑，唔好踩埋去啊，会歪噶咁样样，佢真系搞得掂噶。阿何主席识唔识呢啲噶？ 何主席梗系识啦，梗系识啦。我话如果识起楼添啊，如果 我老豆 咧，佢起到楼噶。 我老豆嗰阵咧仲但我老豆呢个唔系最擅长，当然佢会做啦。即系你话做出嚟好唔好咧，就一定唔会有啲装修师傅嗰啲咁精彩。但系你顶住先系 OK 嘅。咁但系我老豆咧有一样嘢咧，可以话系比好多师傅咧更加劲抽，因为我老豆喷漆噶嘛，所以屋企咧个幅墙一定系佢搞噶，佢油嘅。咁同埋咧佢好单调噶。我其实我记得我问过佢， 正所谓油高楼、油鸡楼都系咁一 楼，都系一楼系啦。咁咧，因为我有问过佢，佢永远都只系得单色嘅啫。咩叫单色呢？就系佢心仪嘅嗰只颜色，永远系无论我喺围村嘅屋企定我而家嘅屋企咧，都系同一只色。 叫咩色啊？ 就 系苹果绿啦。 哦， 我唔知点解我老豆系好中意苹 果 绿， 好出色噶， 好出色， 划时代噶。 系咩？唔系，我就觉得 你冇去咁夸老婆。 系啊，你又唔使咁样。 而家冇人用㗎，唔会揀㗎啦，那个 number 应该。 哦，係咩？我唔知。总之我老豆呢係即係会觉得屋企 應該是蘋果綠的。咁所以呢但係呢佢又有喺圍村嘅時候呢佢有一個規矩係咩呢就係幅牆呢你當係高過一個大人咁上下嘅高度啦。對落就全部都是蘋果綠跟住最上面嗰幅呢係要白色㗎喎。唔知點解。咁、 哦、 但係而家嚟到即係我哋住緊屋村呢喺屋村呢就冇呢樣嘢玩啦。即係唔會上面突然間有一笪白色然之后下低分条界下低呢先至係苹果绿就冇嘅。而家屋企就全部都苹果绿。 装修到豪宅咁样嘅啦而家啲公屋好多都。 有啲系囉。 咁啊何主席又晓啲玩啲咩呢 何主席乜都晓。即係你关间屋嘅所有嘢都晓。 Security 应该都好㗎嘛佢做得。 即係如果你讲由地板如果你讲由墙开始呢因为嗰陣时我不幸啦我屋企不幸啦。因为即係住咗葵芳村嘛。咁葵芳村呢係90/11座呢係嗰啲咸水楼。 咸水楼喎、啊 哦、即係有新聞㗎。 梨木树都有㗎嗰陣。 係梨木树都有㗎其实公屋都好普遍呢个现象 嘅。你屋企以前有冇试过搵一条好大条嘅杠顶住先嗰啲呀 我未有， 但係部分 户數係有嘅。咁但係我哋都經歷過啲咩呢經歷咗咧就係、是，咦天花板跌灰落嚟喎。咁跟住係見到鋼筋嘅。 係跟住鋼筋露咗出嚟之後又會生鏽喎。 系啦，冇錯啦。 系啊，好得人驚 嘅。咁啊，何主席就第一就要修補啦。咁、 嗯、 啊，隊長你頭先講，譬如阿柳伯，即係嗰種嘅去揾翻個磚咁簡單咩？次次都大工程啊！ 嗯、 我直情屋企係有個紅毛，即係嗰啲紅毛泥石屎嗰啲山噶。即系个要做，系啊，因为要开啊嘛，即系成座山啊，唔系一块画。 我明你咁啊，我啊， 你明唔明啊？成座石一个山仔，跟住去沟噶， 佢通常都系 系啦，水啊， 其实同我哋整蛋糕嗰啲咧， 系啦， 处理面粉系一样噶，佢都系中间整落去，喺中间加水，然之后慢慢沟咁样噶嘛， 系啊，五水煮埋一碗水嗰啲啦， 系啦，冇错啊。咁通常啲大工程开始之前咧，阿何主席咧就会喺早两日咧就。会喺个雪柜面嗰度咧贴出一个通告嘅，因为一起嗰座山咧就会成间屋都系灰噶嘛， 系啊， 咁佢就会接定咗七顶帽嘅， 因为你屋企七个人 系啊，咁嗰七顶帽唔系我哋要，即系我哋当然都间唔少会帮手啦，咁但系因为阿主席都担心我哋，譬如即系成身灰帽啊嘛，咁就会翻屋企就笠顶帽 ，OK， 咁咧笠完之后咧都会揾啲毛巾咧包一包块面啊，包塊面，因為間屋都繼續運作噶嘛，係咪？咁跟住咧，整完一輪之後咧，夜晚開飯咧，阿何主席一掹咗嗰塊布咧，哇！佢嗰啲鼻毛咧灰曬， 係、哎、啊，會噶。 系噶，咁所以佢都經常做嘅，咁佢又開心嘅，我覺得佢做得嚟。 係， 即係做完之後咧，等佢乾咗，跟住再揾翻浸灰，跟住再油翻浸油咧。咁佢就要問，就同我哋講啦，靚唔靚啊？我 OK 喎。 咁但係咧，呢個係要周而復始咁樣去處理個，係啊，因為鹹水樓嘅問題。 我嘅童年係嗰埲牆又冧又揾又冧又揾又冧又揾咁樣噶。係啊，咁所以你話工程嗰方面咧，我屋企咧係冇停過嘅。即係我相信，如果住喺葵芳村90/11座嘅街坊咧，佢、應該都係差唔多嘅。 係、 不過睇個位置喺邊度啦，即係究竟係喺廁所啊？ 係 騎樓，即係嗰個煮飯嘅地方啊，定係一個廳嘅啫、 哦， 即係都係嗰啲係啦，冇錯。咁啊，整下咁樣啦。咁啊，反而你話，琴日我一路聽你哋講嗰啲地板咧，嗰啲木有木嗰啲咧，哇！直情係，我覺得你哋係富貴人家。 我唔係有木啊， 剩咗。 我係一塊木嚟嘅啫喎， 係一塊木啊嘛， 木係啊。 我係紙皮石啊。 啊。其实紫皮石都已经唔系最便宜了我突然间想起我婆婆 我都想起喎、啊，系啊，你讲先啦。 我婆婆屋企系胶板咁样噶。 我哋竟然系一块石屎地啊！ 唔系啊，同楼下 canteen 嗰啲胶板一样，系、可以咧叫起翻成块叫得起。 防火板啊嘛，嗰啲 类似系嗰啲咁样咯，系啊。 但我以前我婆婆嗰度啊，直情系 清水楼，清水楼， 即系啦，个地下直情系石屎，不过佢打咗层好似蜡嘅嘢喺度，光光地嘅。咁系咁噶咋？ 费事啲僆仔喺个地下度 hea 嗰阵整亲啊！ 系啦，冇错啦， 唔系，但我觉得我都几，我唔系，反而系我都有街坊系隔篱邻舍系，即系嗰啲石屎地，跟住搽咗层嘢上去咧。 嗯， 我觉得嗰啲几靓噶， 系咪啊？ 即系嗰啲几窝噶个感觉。 但系嗰啲就唔够 warm 咯，即系望落去你会觉得冰冻啲咯。 因为紫皮石有个唔好处系咩咧？ 刮脚， 刮脚啦。第二就系咩咧？细个嘅时候啊。何主席好中意使出一招， 叫跪地主公。 哎呀，有印啊，有格仔印啊，喺个膝头哥度啊。 系啊，好辛苦啊，嗰啲真，你一定要跪住对拖鞋嘅，咁啊好难，好难搞，费事即系整唔到咁耐啊，真系。 系啊，系啊，所以真系纸皮石，我唔系即系当然啦，而家即系昔日回忆嗰啲系好多都系用翻啲纸皮石，甚至系譬如有一啲怀旧嘅餐厅咧，都会用翻。 啊， 冰室都会揾翻啲纸皮石嘅，咁梗系回忆翻晒嚟啦。咁但系即系我相对你话真系。你話有木地有木嘅地咧，係真係夢寐以求。 喂，何生啊，唔好講以前啊，即係我哋想了解一下咧，嗰啲即係美國嗰啲富貴人家，即係樓市嗰啲。而家你屋企係咩㗎？你可唔可以 pan 落去睇一睇啊？ 哦，而家我有木嘅。 咁你有冇幫手打蠟啊？你有冇幫手打蠟啊？ 呢一招啊，簡直係啊！ 你有睇過㗎？ 我唔知，我唔記得啊！我其實我琴晚翻屋企，我先知道，原來我都係嗰啲木紋磚嚟嘅。 哦， 我琴晚先記得，即係睇翻屋企嗰笪地先知。 哦， 阿老開有木啊？ 你有冇幫手？你有冇幫手打蠟啊？ 冇，哇，好難打啊！ 哇！一句难就可以挡走晒， 佢自己讲啊， 系啊， 咩咩咩 富贵人家， 真系 嗰阵时啊， 嗰边 嗰啲有木地个好处系咩？你知唔知啊？ 系咩？ 就系打完立之后咧，喺度扇住嚟玩啊， 系 好开心噶。 唔系呢个系小朋友觉得好处啫，但系唔系实际上佢嘅用途系啲咩咧？其实。 靓 好高贵咯， 高贵咯， 即系净系 有 钱 咯 啫 ，luxury 系啊， 系 啊，冇错， 你哋好啦。 嗱，应该咁讲，有木都似，仲有一个再提升版， 陨石啊， 陨石地 哦，你唔系话我知？咦，你好似你屋企个厨房都系陨石地噶？ 唔系，你屋企厨房个 island 系咪陨石啊？ 系。肯定系， 冇错冇错， 肯定系，地下都好似系，我记得 地方买，地下买，地下 铺地毡 买。 起个， 唔系，但我嗰时我细个，我对面间屋啊，阿麦生嗰屋企啊，就已经系陨石地嚟嘅。 哦，麦生咁有钱嘅， 系啊，所以我嗌咗佢做契爷啊。 系， 你好耐未出过麦生咯，突然间觉得好 miss 佢。 阿何生啊， 系咩啊？ 我记得你嗰个 island 系陨石， 系陨石嘅， 仲要高贵添。 我认嘅。来又去，这些路。抬头望，门外有树已长高。我静静听风，观世事飞舞，跟岁月拥抱，感激我遇到。时光如潮直退，不怕与平凡共老。那少年藏在日记簿。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留起。谁又介意坏事与非？然后睁开两眼，便活到这种。若然为青春发过力气，到最后平静抽离，别有滋味。万语千言，用我赠你。 长途不思找到豁达和大气，偶尔才怀念上世纪。沿途缤纷世界或未会惊天动地，是谁在身边给我制造点点惊喜？遗留在烟蒂那份自觉，好好。 最啱形容我哋啊，陈晓东嘅这种年纪啊，这种年纪又有木地板真系不得了啊！ 呢个助攻啊，九木地板加埋楼树叶系绝配嚟噶。 诶，仲有一个云石艾伦咧，又记错咗啦。啊，留咁啲嘢嘛，嗱，我哋嚟到这种年纪系会记漏啲嘢噶。 真系别有滋味啊！好啦，转头翻嚟啦，草蜢亦都啊，别有滋味啊！跟住翻嚟仲有啊，老可四一五啊，系嘛？系啊。好啦，再倾啦，摸下啲云石先啦，喂， 好多翻啲云石。如何兜兜转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医管局星期五起调整26间公立医院非急症病房同部门的探访安排。感染风险较低的病人，包括60岁以下或60岁或以上已经接种至少两剂新冠疫苗的病人，或者曾经确诊并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病人，每日可获安排一次一个钟的探访，同时间最多可以有两个已登记访客探病。感染风险较高的病人，例如免疫力弱的病人，或者60岁或以上未完成接种两剂疫苗的病人，每星期可获安排两次各一个钟探访，同一时间最多可以有两个已登记访客探病。探访人士必须在探访前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符合疫苗通行证要求，并持有相关接种或康复人士记录。政府公布各区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会由下个月6号起为50岁或以上接种新冠疫苗的香港居民，同时提供免费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服务，合资格人士可以由听日开始预约。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科学委员会上个月取得共识，新冠疫苗可以同包括流感疫苗在内的其他疫苗同时接种，合资格人士可以由听日上午9点起透过新冠疫苗接种计划预约系统，在预约接种新冠疫苗的时候同时预约接种流感疫苗。11月在本港举行的国际七人榄球赛，10,000张门票听日上午10点起在香港榄球总会官方售票网公开发售。而在香港实施0+3入境检疫安排之后，少量门票亦都已经预留给海外观众，以满足国际需求的增加。大会表示，所有门票将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出售，售完即止。票价分别是成人三日门票1950元，和12岁及以下的儿童三日门票950元。国际七人榄球赛11月4号至6号在香港大球场上演，也都是相隔3年后再次举行。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当地星期三傍晚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飞行大约360公里。韩美正紧密合作，维持漫长的戒备态势，以应对北韩的威胁和挑衅。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谴责发射是破坏朝鲜半岛和国际社会和平和安全的重大挑衅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平壤的挑衅行为将会进一步加强韩美同盟的威慑和反应能力，只会加深北韩被国际社会孤立。北韩过去的星期日亦都曾经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分析认为，平壤今次武力示威是针对韩美近日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进行的联合海上演习，以及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的访韩日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抗生素有效的次数和水电一样是有限的资源。 香港大学医学院护理学院及公共卫生学院助理教授徐思玲， 我们应该好好运用它，延长它有用的时间，争取更多时间去研究新的药物去对抗恶菌。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黑凤式邀请白凤直过府欣赏烟花，趁机表白。然而佢喺府里边张罗好一切，却意外得知白凤直同凤妻误以男装打扮，结伴入咗香乐坊。究竟事情会点发展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香港漫画市场日趋萎缩，读者人数不断下降。有机构为支援本地漫画家和初创漫画企业提供资助，亦有传统港漫公司尝试将作品引入内地市场，为业界谋求新出路。究竟港漫的前景可以被睇好还是睇淡？电视节目《铿锵集》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等咗好耐，终于翻来，手下留情同你负酒不满，发泄苦闷。有请草蜢。 我哋进入第二个题目啦，好啦，我哋又要再嚟一次先啦。 手下留情之草蜢之罪。 今日咧想讲下最难跳嘅舞 哦， 喺你哋眼中，哇， 讲系草蜢嘅， 你哋觉得最难跳系啊？因为我哋唔知嗱，又系我哋唔知嘅，即系譬如我哋就 嗱 知啲动作，但我唔知。 我觉得又爱又恨系好难跳 哦。 佢嗰个动作之快，配合你一路唱一路跳嘅时候咧，系好密嘅，个动作好密嘅。咁我最近亦都有操练啲嘢歌嗱， 剧、啊、即系演唱会会唱啦， 剧透俾大家知啦、啊。演唱会咧，我哋会唱跳啦。呢、這、一个部分咧，我哋系用翻 original 嘅， 即系 我哋 一歌舞步。 以前咁快嘅所有嘅动作，我哋系要做翻，当然有新嘢加落去啦。咁、我最近操嘅时候，佢话哇，嗰阵时真系好快嗰啲手脚。咁而家一路照操翻啦，啊，都仲要慢慢入血，即系我要第一二次咧，我都哇。点解我好似追唔翻，追唔翻，跟住入咗血啦，啊，喺血里边流翻出嚟啦，即刻追得翻啦。咁但系我觉得哇，真系好快，我自己都觉得点可以咁快嘅，都做到而家都做，因为有人真 系。即系最 iconic 嘅嗰啲舞步会喺翻度。 系啊，系啊，嗰、那个快，嗰、那个速度系你而家20岁仔，你未必跟到我跳。 嗯， 我又真系难跳噶。我哋嗰阵时啲学生仔咧，即系好想模仿一下啦。首先咧，我哋要投诉就当年嗰啲 MV 咧，成日咧，即系嗰啲镜头揈得太劲啦，睇唔晒你成个舞点跳。咁啊，嗰阵时又冇咁多演唱会睇啊。有我人系好难跳嘅。首先又只脚又要摁啦，我唔知你点样做啦。系、对我嚟讲，我觉得呢首歌系好难跳嘅。 都系我衰，系啦，咁难做。 系啊，因为其实啲舞多数都系阿杰噶嘛，系咪阿杰仔噶？ 嗰只系啊，嗰只我拍。 系好难跳，你哋觉得难唔难噶？有我有人 都难嘅，都叫做如果系三甲嚟讲都系难的。 哦，三甲噶啦，已经系。 三甲呢只歌系难嘅、 哦。即系喺你眼中，哇！咦，又你咯，有我有人， 因为好密噶，即系啲动作 系 咪系当年都系一个几即系几高技巧嘅 performance。 嗯、 哦，咁你系专登有心当年系挑战高难度去玩呢个舞噶？ 喂，排。得舞我哋就系、是、跳得舞就系咁噶啦，都唔会谂。 唔系当年仲有朱永龙一齐排嘅，我哋 系啦， 系一齐排嘅。 拣再拣，又话又话啦。我咁啊，到边个先啊？ 你先啦、 啊，越讲越少噶啦。 你讲咯， 对我大把快歌，我哋 唔系即系难跳啊嘛。而家讲咧，讲快歌嘛，难跳。我觉得另外一只咧都系难跳嘅，因为咧拍 M V 咧容易啲，即系你望落去就哇，梗系容易啲。但如果 live 咧呢只系少少难嘅、 嗯， 就系 Dead 好啦。 我想 讲紧 original 啊， 我想讲啊， 你真系唔知道，因为咧 Dell 咧，我嚟嗰阵时咧个灵感就嚟自非洲啦，咁 啊， 嗰个直立跳落去，个身又摁嗰个咧，嗰个民族风咧，嗰个系其实好难跳，因为尤其是你喺度唱紧歌， 蹬啊， 个蹬啊，因为佢 去海去号啊， 系啦，嗰个唔系去啊，系喺 Dell 嗰下 好叻，其实如果你 唔系就咁揼， 系啦，佢唔系就咁揼嘅， 其实咧， 你个身要 S 再 S 再 S， 好先啦，先啦。 你记唔记得即系非洲嗰啲土著系点样？系点？唔系，系跳舞系。 哦，即系跳落地，跟住 S 型，跟住再跳。 唔系，正负 S。 系哦，正负 S， 即系 系 跳落地， 推前推后， 推前推后。 仲有咧，因为嗰阵时我哋设计呢个舞嘅时候咧。又要我哋叫 lifting 啦，即係幾個 dancer 搭埋一齊啦，要行咧，你 core 嗰啲要好穩陣啦，咁、又要撳地啦，即係要 push up 啊， 又要翻啦、 啊，翻啦、啊，咁、最難仲有一個動作就係、是。呢个叫人肉风车氹氹转啊，嗰个系最难嘅， 系啊， 即系如果冇嗰几个人配合咧，你做唔到啦， 系， 即系就系有几个 dancer 组合成一个圆形，好似以前我哋喺球场咧， 好嗰啲嘛吓， 唔系圆形转嗰啲 陀螺啊， 陀螺，哦，因为三个人又会上咗去，然之后转，即系好似风车咁样，咁呢个就又都系好难嘅设计嚟嘅，但你唔讲嗰啲嘅歌，我唔记得咗，原来呢嘢歌。我係打前手翻嘅， 冇錯， 我打前手翻， 前手翻， 前手翻係難過後空翻，即係難過空翻嘅。 前手翻即係邊啲啊？即係 難過後手翻。 你係咪想啊？ 後翻， 後翻即刻。 前手翻即係，仲有同埋就係我哋嗰陣時有啲外籍嘅女士嘅朋友 dancer 叫咩？即係我哋要托住佢啲腳，佢喺度做 push up 噶。 系， 又仲有呢啲动作咁样 啊！我记得啊， 即系好多呢啲 lifting 嘅动作嘅，咁嗰个已经系即系超越咗一个人嘅能力噶啦。 嗯， 所以呢个系都系属于难。 因为我想讲 Dell， 如果系如果你拍 MV 咧，都我都话容易。如果你喺度唱一路做呢啲动作咧，你个稳定性就有啲技巧啦， 要好稳定， 要好稳定。 诶，你讲 Dell 咧，其实我。每一次你哋嘅演唱会咧，我都好期待睇 Dell 噶。 系啊， 系。 本身首歌我都自己已经好中意，我觉得好特别嘅一首重猛作品嚟嘅。 系系，当年嘅音乐昆虫，佢前面仲有啲重叫咗一轮先至起呢首歌噶嘛。系 铺排你入去森林。 系啊系。 仲记得你着嗰啲帽或者啲衫系好似有 条。嗰个系我设计嘅， 系毛波啊，系毛。 嗰个系我设计嘅，都系灵感系嚟自非洲嘅民族嘅。 系咪都曾经有一次演唱会，系咪都有戴面具咁样？ 系 系，我记。 都系啊 ，Dell 系难嘅，我都觉得。我作为一个普通嘅乐迷，我都觉得 同埋好多嘢睇咯。 即系我觉得去奥利嗰下，你要跳准嗰个拍子已经好难啦。即系我哋呢啲连拍子咁都 难。因为只歌系我哋自己写噶嘛，嗰个拍子我哋好难，好容易拿捏嘅。 跳高啲有阵时会跳，即系落地嗰下唔准啊。你明我讲咩？ 因为嗰个有 N 版嘅，有 N 版嘅。 咩叫 N 六 N？ 嗱，你而家所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佢系一 N 二 N 三 N 四咁样嘅 N 版嚟嘅嗰个。 哦，其实系咁数嘅，应该系， 系啊， 哦，啊呢啲我哋即系唔知当中啲内容系咪系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咁， 即系个动作会再多咗， 呢 and 嚟， 系啦，个 and 都要喐啦，佢意思即系话，系啊，即系唔系一二三四咁喐，系啦，即系一 and 二 and 三 and 四，即系七个动作咯，四个动作 versus 七个动作。 你开始再召集每个世上人，放弃了界线爱换爱是个美梦。 好啦，我都话啦，我讲嘅佢干啦，干头啦， 梗系难啦。我话俾你听，仲有一只仲难跳啊， 系 就系、是、飞跃千个梦。 吓，嗱，我有谂过噶， 因为点解咧？飞跃千个梦咧，嗰种 powerful 咧，你系一定要唱嘅时候啦，同埋跳嘅时候咧，你都要俾到嗰种力量。即、就、系、是、你记唔记得嗰、那个嗰两下鼓咧？噔噔噔咧，嗰啲鼓咧要有好有力噶嘛，咁所以你个动作咧，你都必须要俾翻嗰种力量出嚟咧，你先至可以同佢配合到嘅。如果唔系咧，就互相唔可以辉映嘅。咁咧就最难一样嘢就系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数唔数到有几多个噔噔噔噔啊？ 噔噔噔噔个动作系点做噶？ 每一个动作都唔同。咁、究竟嗰度有几一个噔噔噔？ 我而家考翻你哋啊， 两个 中华草蜢歌迷 系啊， 我考你哋啊，而家 系啦， 噔噔噔， 呢个好难嘅， 系咪四个之后就拖慢啊？ 唔止。 你又答四个嘅，你又话唔止，答对啦。 唔系，你咪嘈我。噔噔噔噔。 而家阿勤而家系好努力咁样耷低头嚟数紧啊，究竟有几个噔噔噔？ 七个。 错 错， 四个唔啱， 我俾你答多次。 等等等等等等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等 拗头咧，真系。如果你啊嘛，你喺台上又唱又跳嘅时候，你数唔到呢、這个咁多等等， 系咪即系六个啊？ 咁你咪即系错。 吓、咁即系有几多个啊？ 开估， 苏老板， 九个。 后面嗰啲好好过啦，共跳入 系嘛，第一齐 好， 共跳入高空，到半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估， 咁、 哎啊、 九个都系唔同嘅， 系九个动作都唔同，所以如果你记得咗呢九个动作，你系乱弄噶啦。 我想讲咧，大台帮你哋拍嗰个 MV 咧，我就专系，我就 系 专系睇住佢噔噔噔噔嗰啲，因为咧你哋一路喺度跳紧 啦。 但系咧嗰个年代嗱，嗰啲嘢冇咁靓啦，拍出嚟又蒙蒙地啦，你再睇翻又系 VHS， 我哋录噶嘛，系咪用 VHS 嚟录啦？跟住咧啲灯光又闪下闪下，佢又好似有啲雾定唔知乜鬼嘢咁咧，系啊睇得 烟 系啦烟嗰啲睇系啊睇得唔清楚。 我哋好我哋好幸运，因为当年拍呢个 MV 嘅时候咧，佢哋制作唔知点解佢哋 對我哋咁好啊！ 係啊，好大進帳啊！ 我哋拍呢個歌係拍三日， 哇！ 因為外景，因為外景，因為廠景淨係跳嗰個舞台嘅。然之後有一日咧，就係我哋排舞室，即係嗰啲排舞室啊！你見到我哋食嘢啊， 排舞嘅情況。 三日嚟拍噶，嗰陣時咧製係一製咗一個咁嘅 MTV 係要咁多日嘅。 哦， 所以有一日就請埋妹姐嚟添，咁就有一個妹姐過嘅， 有個 shot 嘅， 要做我哋練習咁樣嘅。所以嗰個係都係我哋好中意嘅其中一個 MV。 哦， 三日㗎拍咗。 哇！佢係咪都係你哋排㗎？自己排噶啲任务 ，TVB 即系呢个舞喎， 系多如果我哋本身 我哋自己有， 你自己有自己舞步嘅， 自己舞步， 有一啲就现场即时个排舞老师就排一啲俾我哋。即系 mix and match 嘅， 记住啦。 喂，真系成村人嘅个 MV 系， 系啊，好多人 啊，好记得啊呢个。 啊，而家你记住啦， 呕嘢， 呕个， 呕嘢噶。 你哋一早系知嘅，即系你哋已经有一个。 点会唔知啊？ 即系佢意思系话编曲嘅时候系咪？ 唔系，我嘅意思即系譬如。我哋听一千次都唔知道系 有 下噶嘛，咁因为入咗心，大约知道 我哋要 我哋排舞噶嘛， 我哋排噶嘛，收线啊！ 我谂住头先我想吓吓阿苏伯，苏伯可能可能五个咁样样。我覺得愛不怕對我嚟講啊， 愛不怕都係嘅。 中間咧，佢咪有段音樂，即係你又要咁樣，或者難難先。中間就好好睇嘅，又係嗰啲，我仲記得那個 MV 就係台灣拍噶嘛，你掉咗個唔知道人嘅公仔喺飛落去個台度， 係 有班 fans 喺下面嘅，咁你哋就有一個只腳又要咁樣跳。跟住就 勾腳，即係你講勾腳，係啊， 個勾腳有勾腳， 係啦，勾腳有。 跟住係啊，有阿蘇伯頭先講個噔， 係咯，就之前嗰個噔噔噔噔， 跟住然後就噔噔噔噔 噔噔，唔知佢唔記得 咁樣啦。中間呢段嘢係咪難嘢嚟㗎？因為呢首歌好高速嘅，其實我覺得。 如果計即係跳舞或者中意跳舞嘅人咧，就唔係真係好難嘅。 係 難喺邊度咧？話俾你聽，真係呢個歌俾你點中係難，係啱嘅，有個 point 嘅。但係你指唔中嘅難嘅， 係 最中嗰個腰心位。 係 最中腰心位就 講 嘅 咯。外不派最難嘅要跳到極致，就係扭腰。是扭到肠都会抽筋 是不是扭腰啊 扭腰都是难。 是真的。 极致不是这里。最难你记住最难就是刚才你讲 freeze 的动作。 哦那个。 停的 freeze 的动作。为什么是最难呢因为话说有一次我们 在外面巡回演唱的时候我们跟整班 dancer 做这个 part 啦。跳跳跳跳。突然间去到这个 freeze 的位置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方向性的。 嗯。 那草蜢向即是大家全部向右手边就 freeze 就停了这样。怎么知道其中有一个 dancer 去咗 opposite 哦，系系相反方向， 系得佢一个，跟住咧佢 finish 咗之后咧，然之后慢慢偷鸡，慢慢再去翻右，哇！你知唔知啊？全部 dancer 向边， 全部原本系静止个动作啊，全部 dancer 好似有节奏地咁震嚟喐啊！所以我话难呢边咧，以后啊，我哋跳到去嗰 part 嘅时候，一 finish 嘅时候咧，大家都要最忍住嗰个笑。呢个系最难嘅极致， 哎呀，好惨啊！ 系啊，佢真系全部人，你谂下，全部乡亲游， 我都仲记得边 个人系， 我都仲 边个，跟住慢慢慢慢 发生嘅地方 去翻游， 哎呀，系咪台湾啊？台 湾、新加坡， 哎呀，好惨啊！ 呢个系成为草蜢经典嚟噶啦， 亦都系可以讲一世 嘅。我哋嘅 dancer 一跳到嗰度咧，就暗盘喺度笑啊！ 就然后如果嗰个人喺现场，就会 更加好笑， 就好老格啦。 我咪讲呢下，应该系呢一下啦。 转翻过嚟先。 哇，今日真系长知识啊！ 系啊， 原来飞越千个梦系有九下，今次开咗可以一齐数啦。 系啊，好开心我觉得，头先一路数嘅。 我应该考埋佢啊！究竟又爱又恨嗰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几多下咧？唱一次先生，唔该你答我啊！ 可能 几多下咧？ 可能佢哋知噶。 你俾个谂法我。都记得下，好，早晚嘅外国拍下个星期继续有草蜢啊！转头翻嚟，我哋揾翻阿老何出嚟啦。 好，因逼近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岸，居民加紧做好防备，超市货架几乎被民众抢救一空。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伊恩已经增强为极度危险的四级飓风，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250公里，预料当地星期三晚在坦帕湾以南地区登陆，除了带来强风暴雨，亦都会引发巨浪和危及生命的洪水。当局已经呼吁超过250万个居民疏散，州长德桑蒂斯说，民众需要前往更高的地方和更安全的建筑物，又说一旦风暴来袭，大范围的停电将会导致几百万人停电。伊恩星期二重创古巴，导致全国停电，至少两个人在风暴下丧生。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奥陆集结在永珍之东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减弱。位于台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

每天发问傻话，纯白得那样无价，然而乱又笑纳，某天开花。思想中是云彩，哭与笑一切都可爱，是你思考会带来全人类期待，天真的未来天才，不管风雨骤来，来梦你向往的所爱，赶快面对时日的抉择。 以前做儿童节目啦，咁、我咪讲有外景嘅、外景去拍摄啦，嗰啲导演就会啊呢度一个 shot wide shot 啊，然之后 close up， 跟住然之后影 product， 跟住又点样楞咁样。我以前咧，我嫌自己吸收得少啊。原来后屘因为到发觉嚟到呢一度啊，或者离开 TVB 之后啊，咁而家就兴多媒体啦，甚至而家好兴自己拍片啦、KOL 啦， 自媒体啊，跟住又呢样嗰样。 我自己都识拍片，都自己。 喂，咁但系你算唔算系呢一个行业里边嘅好多唔同嘅部门啊？好多唔同嘅技巧上，你都有兴趣咧？嗱，即系好多人当然啦，我都想学下嘢咁样，但系其实即系好多幕前佢话想学下嘢咧，其实我都想学下嘢嘅，咁跟住行咗去。 我而家可以肯定啲话俾你听，我都系真系中意幕前同表演嘅。 系 啊，但系因为而家嘅时代唔同啦嘛，系、咪？人哋唔揾你表演嘅时候咧，但系我都真系想揾啲嘢做下，揾啲嘢发。揮下喎，係啦，咁譬如而家大家都自己拍片嘅時候，咁我都想自己拍喎， 係， 咁點樣拍咧？點樣剪片咧？當我原來我去想去做呢啲嘅時候，我腦裡面咧 就 揾翻啲記憶，我就揾翻以前嘅兒童節目咧出外景嘅時候咧，人哋係點樣拍嘅，係啦，拍完咧後期係點樣剪嘅，原來我嗰個 storyboard 咧係齊嘅，雖然冇人教過，原來咧。我剪得翻，做得翻，哦，原來後期係咁做。我記得、以前導演係咁樣樣做嘅、我就好後悔，覺得哎呀，點解以前唔好好學咧？點解成日喺度補妝咧？點解唔喺度啲人哋拍緊嘢時候，即係望多兩眼咧？所以即係人哋喺度一齊成個團隊製作緊啊，做緊嘢時候，即係唔一定係呢一行嘅，即係唔好淨係 focus 望死自己啲嘢，即係都望下你啲 側邊嘅， 望下成個單位其實做緊啲乜嘢。到到我而家先知原來啊～即系而家先至放痕少。 好啦，除咗你自己学咗好多嘢啦，喺儿童节目嗰度。咁另外一部分就系、其实你做咗十年儿童节目喺电视台，咁啊接触唔少嘅小朋友啦。咁、我相信呢个经验系几独特嘅。咁当然啦，你譬如教幼稚园老师咁样，都会识好多小朋友。仲要可能每年又唔同添咁样。但系你去接触小朋友嗰个空间好唔同嘅，因为你喺电视台。咁小朋友嚟到电视台个心态就好唔同㗎啦，因为佢系嚟做嘢，或者嚟参与一件事嘛。咁你喺十年里面点样同小朋友交手呢？ 我好得意呢，就系因为唔系淨系做一个儿童节目，我做过好几个儿童节目，有啲呢就系学前教育嘅，即系俾啲三四岁啊 BB 啲嘅儿童节目。咁同嗰啲三四岁嘅 BB 一齐做节目系好开心，唔系好得意。 三四岁好啲啊，嗬，因为佢未太个好奇其他嘢。 应该你就要用唔同嘅方法咯，因为佢哋三四岁，其实佢哋系 B B 嚟嘅，即系咩都唔知噶。 系啊系啊。 咁你唔可以话同佢对稿，你唔可以一提佢个答案，你一定要答香蕉咁样，即系唔得噶，同埋咁样拍出嚟唔靓噶。咁譬如我哋嗰集，譬如系讲水果咁样啦，咁通常就系、我哋自己要去我哋。拍摄就要对稿啦，系咪要去就机位啦，去行一次 run through 一次咁样啦。但系对住小朋友唔得噶，佢哋唔可以排咁多次。佢唔明点解你头先咪问咗我中意食咩水果， 你又问我唔答你， 佢会觉得好奇怪。佢唔识去演戏噶嘛，佢唔识去答你一个问题，答你三次噶嘛。咁可能佢哋就唔可以參與咁多排練啦，嗰啲對稿啊嗰啲我哋嚟曬啦，對機位我哋都嚟曬啦。咁可能一陣就叫佢坐定定啦，小朋友，我哋一陣咧就會講有關於水果嘅嘢。咁我哋可能會問你啲顏色啦，可能會問你啲水果嘅味道或者。 媽咪， 唔係三四歲 都叻嘅， 係啊你。 即係太低估佢哋。佢知道你做乜，即係佢知道你要乜，但係就唔可以太多嘅排練。佢演唔到。 佢聽得入耳嘅。 係啦，佢明咩叫拍攝嘅，嚟多幾次明白。但係唔能夠去演繹啫嘛。佢可以識做翻自己或者答你。係啦，咁你大概話咗俾佢聽咩時候？咁我哋哦 roll 機嘅時候啦，咁話啊，你中意學坑，你中意食咩水果啊？ 咁佢又真係答到佢自己中意。 咁你要執衫嘅，佢唔答到啊？好啊，你要諗嚇、啊，好好喎、啊，你肯諗我嘅問題。 熱狗， 問阿 B 先，哦，問啊， 熱狗， 好啦，我答完啦，熱狗，啊，熱狗係咪水果啊？咁即係你要自己執衫喎，唔係水果嚟嘅喎。咁好啦，可能你見佢答多幾次答唔到，你咪叫阿 B 去輔助。阿 B 啊，熱狗係咪水果？我唔係喎，咁係咩啊？哦，橙係水果，咁你中唔中意食橙啊？咁即係自己。 哦，即係你作為一個可能中间人去让佢哋联系翻喺啲内容上面， 系啊，咁咁样睇其实会好过你背稿咯， 系冇错冇错， 同埋有时佢哋会答啲嘢好得意噶，经常性咧会爆阿爸阿妈啲， 我爸阿妈我爸好有钱噶、啊， 即系除咗呢啲，譬如啊，小朋友话平时咧你喺屋企睇书嘅时候，爸爸做咩啊？跑马经，真系我哋成日会咁样讲，妈咪咧打麻雀咁 样，哎呀好好啊， 咁当然我哋唔会出街，但系 哎呀点解唔出？我就成日唔明点解儿童节目要带俾大家一种咁 尽量即系。始終一個大嘅電視台，佢哋唔會出，但有時譬如你話水果搭咗熱狗呢啲，我哋都會出嘅。啊，我哋都好中意 馬經出先爆嘛，應該咁講，即係當然啦，都要做翻一個，即係我哋有啲底線啦。 去奔向自由吧，靈活的小骨架，用你天生財富分真與假。多听着童话，信不得那样无价。来年乱又笑牙，散出烟花。思想中是幻彩，哭与笑一切都可爱。是你思考会带来前人累积。 但反而是这样的小朋友才可爱。 好可爱。所以那些三四岁很好玩的。只是好玩到呢我放了工呢我有个小朋友很喜欢他。我说妈咪我要约他去街。哦，你只带他出来得了你不用出现的了。咁我就带他去玩了一天的不知道。就是带他去吃下东西啊下街啊。即是我喜欢到这样。 那是不是那时候就是做儿童节目做到一些即是譬如母性出来。 有冇喎、 啊？定係你係真係 玩人哋嗰啲小朋友啫喎、 啊？哦，即係都係當一個約會。 係啊， 係一個小朋友。我今日想玩小朋友，我約佢啦咁樣。 冇啊，從來都冇母性，到而家都冇。跟住咧，嗰啲三四歲嘅小朋友咧，譬如啊，同我哋一齊翻工啊、開廠嘅時候啊，即係到食飯啊咁啊，我哋都係一齊食飯。 嗯。 我有個小朋友咧，好啦，我哋好啦，上劇天啦，食飯啦咁。佢突然間咧走過嚟拖住我隻手啊！我哋行啦，老婆。 哎呀，好甜啊！ 即係佢，跟住我就問嚇，你講咩啊？冇嘢，冇嘢咁樣樣咧，佢幾識氹人啊！係啊，咁好得意，我都記得佢。但係而家人哋好似已經大學，定大學畢業。 你夠唔夠話揾翻佢？而家又仲有聯絡啦， 有啲都仲有嘅。 你應該再揾翻佢。你記唔記得你當年你四歲嘅時候，係咪四歲啊？嗰時 係啊， 四歲嘅時候你叫我聲老婆。 你而家认唔认数咁啊？ 系啊，系啊，你知唔知？因为你第一句说话，我等咗你咁嗰啲，你佢会惊啊？ 好 啊， 我觉得佢会好惊。 唔系呢个一个古仔嘅连线啦，咁样。 好惊，系啊。 喂，因为我都听过，其实我哋其中一个受访者阿刘淑仪咧，都喺呢边生活啦。咁佢系都曾经喺呢边教过书啦。咁亦都系有啲似你而家喺 TVB 做儿童节目，同啲小朋友嗰个关系，因为慢慢熟落咗咁样，咁啊，即系会系慢慢就同佢哋嗰啲关系，即系有啲咁好嘅回忆啦。咁啊，亦都系令到佢哋成长嘅时候，其实而家接触翻佢，佢譬如而家见翻阿喵喵姐姐，佢有冇讲到有啲咩唔同咗？你哋有冇约翻出嚟？譬如聚下会啊？ 因为而家就约就难啦，因为我就嚟咗呢一边啦。 系 啊，我结婚我都有请佢哋 嘅。 系啊，但系即系有时都会喺 Facebook 啊嗰啲啦，或者啲 message 啊咁样会大家留言。但系真系大过晒啦，即系我都要学识去 放低。 再點樣即係真係唔好講以前嗰啲嘢咧，即係當重新認識一個新嘅朋友 咯。 我都會有時覺得佢哋都覺得好尷尬，即係仲叫你喵喵姐姐，但係咁樣咯 喎。哦，係，呢個角色都幾有趣啊！即係似係咩咧？就係似係我而家撞翻一啲可能我以前細個喺屋村長大，我叫姐姐哥哥嗰班人。 係。 咁見翻咧，哇！咦，阿强，你已经变到咁大嚿啦，同埋咁多臭朋友剩啦咩？咁样， 所以我觉得好得意，但系就放下嗰种关系， 系 当一个新嘅认识，会唔会 系 好啲？ 好啲咧，咁样啊？点咧？你当年嗌我老婆。系咪噶吓鬼佢啦？唔好啦，讲笑啦。 或者人哋而家真系有老婆。 哦，咁系喎，破坏咗人哋呢啲嘢唔得嘅。 好多人惊啊！ 系啦，咁你喺TVB 咁啊，首先系儿童节目啦。做儿童节目嘅时候，亦都系参与咗好多其他嘅表演啦。 其实我个身份好古怪，即系人哋就系入电视台啦，签一份艺员合约啦，都已经系古怪噶啦。我係喺電視台係有兩份藝員合約嘅，我係首先就簽一份藝員合約，跟住 TVB 見我，咦，原來你喺出面配開音嘅喎，咁即係唔爭在啦，不如幫我哋都做埋配音啦。於是乎咧，我係同一時間咧就簽埋呢個藝員嘅配音組合約。咁同埋咧，你都聽好多嘅啦，其實。點解會一路都係兒童組呢？因為兒童組呢，其實佢嗰個翻工時間係好穩定 的。穩定嘅。 係啊，因為 啲數又係。 係啊，呢個你講㗎咋。 啲數係嘛 ？OK，、 啊、 就穩定咯，穩定咯。咁佢就星期六日，因為要就小朋友拍攝，通常星期六日咧就一定要開廠。 係。 咁樣一至五咧就淨係做外景嘅啫。 嗯。 咁已經咧就係咁多噶啦。 穩定啊，啲時間就穩定啊。 係啦。 收入又穩定啊。 唔放過我，咁不如你一至五就落去嗰個 配音組，係 嗰度配音。 該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思量，起初先推我兩次錯，我氣焰都正常。再約便說好，而你數換你獎賞。找一间小店吃饭，浪漫大气海墙，于烛光跟笑意里谈谈童年，提及理想，吃到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纯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赤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能像破碎生错一家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装上一件织物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盲路低温，送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带身份再献吻，不急于一晚散尽十万夜那温柔，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放细双灯红柳，仍携着你手。 哇，老婆真系识货啊！ 介绍下呢首歌， 介绍啲。 唔系啊，我听到嗰、那个小朋友约啊，喵喵啊。嗰、那個感覺真係好緊要啊！真係， 你講一講個歌名先啦。 係啊，各位聽眾，我肯為你揀嚟老派約會之必要。 你講三次啊！ 我係點俾阿勤聽嘅、 啊？老派約會係嘛？就係、是、我哋呢啲。 你係中意兩首歌嘛？ 這種年紀啊！ 系啊，这种年纪老派约会之必要咯。 咁你仲笑得咁开心？ 唔系啊，唔系我队长叫我讲。 喂，好啦，喂，快啲讲埋先嗱，即系下个礼拜仲有冇喵喵噶？ 诶，仲有两集嘅。 仲有两集 ，OK， 好啦。咁啊，你因为我哋呢两日咧就即系想点一首草蜢嘅歌，希望佢喺演唱会唱嘅，加晒俾你咯。 系，咁我咧就拣咗呢一首嘅，就系2003年啊，当时草蜢仲喺滚石嘅年代一首歌。哇，呢首歌不得了，真系。再谂翻起上个礼拜。我哋讲呢一个夜场啊， 系 咪 disco？ 系 啊，江哥访问咧，哇，呢首不得了！如果真系俾我知道个 song list 系有呢一首， 你飞翻嚟， 我飞翻嚟。 咁我哋慢慢播咯，不如 唔系我哋打住台一次先。我话你呢单嘢唱一句都要啊， 系 呢首究竟佢哋后要几多下咧跳嘅时候？ 真系唔知喎， 我真系唔知。 你记唔记得头先飞咗千个梦有几多下？ 可唔可以保密九下嘛？系咪？ 呢个带唔到佢噶，带到佢个歌名噶啦。 Deal 之后呢一首都系好尽兴嘅歌，因为佢个歌名就系叫做尽兴。 哇，好嘢啊！好啦， 留意佢嗰啲 ending。 在行径，你再别加息息，以生命来霸气实神迹。我这夜最赞成，愿理解这是尽兴。我比你更清醒，我疯我癫我痴我不过感兴，白日探索心内任性，你比我更刻板，你新的心你应更加要怪呀。 正啊，老婆呢首 系啊，怀疑啊，怀疑啊， 好嘢，怀疑啊，系咪中文字嚟噶？ 咩啊？英文嚟噶，怀疑啊！ 哇，成个跳舞，直播室嗨晒啊！ 系啦，真系问下，喂，有冇？如果有尽兴，我翻嚟香港同大家尽兴嘅咋？ 我哋将呢件事同阿同佢哋三个讲啊！ 佢头先。 先高歌，你又做乜插住佢啫？ 怀疑啊！我哋依家再倾啊！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在点算实际在学人数之后，公营小学小一相对今年四五月批核的本学年总班数减少14班，中一就减少22班。局方已经发信通知点算后，需调整本学年班级结构和教职员编制的学校。局方说，数字反映适龄学童人口的整体变化和学生人口的流动情况，包括搬迁、家长选择和移入或移出本港的学童人口等。局方又说，教育局会和学界共商研究巩固和整合学校资源的办法。资助小学校长会期望当局透过加快推行小班教学，舒缓超额教师压力。校长会亦都呼吁学界尽量唔好用尽每班开班人数上限。本身系中学校长嘅立法会议员邓飞话，减班数字未必完全反映实况，冻结班级数目亦都未必可以解决问题。海洋公园举行植树仪式，纪念今年七月逝世嘅大熊猫安安。海洋公园话，公园同特区政府经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同意之后，决定保存大熊猫安安的部分遗体作生物样本，给组织病理学和日后研究之用。而安安的皮毛会由公园保存，而骨架将会送到香港城市大学作为兽医科学、教育和科研用途。剩下身体部分已经火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和海洋公园公司主席庞建仪主持仪式，将安安的骨灰埋在安安故居前一棵新种植的银杏树下。医管局联同三间本地大学和七间中医诊所暨教研中心的研究发现，中医药可以改善新冠临床症状，有效治疗新冠后遗病征，亦都有效改善肺功能和个人体质。研究结果已经刊登在国际学术期刊，是本港首项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中医新冠康复诊疗临床研究。团队前年九月至去年十二月期间，收集150个新冠康复者的临床数据，主要属51至70岁群组。研究发现，康复者在步行测试水平的肺功能表现比同龄人士低，接受中医药治疗之后，病人的肺功能有改善，步行测试达到标准，肺阻塞风险亦都降低，尤其咳嗽、气喘和乏力等后遗病征亦都有改善。中国将会赠送两只大熊猫给卡塔尔，庆祝卡塔尔举办世界杯决赛周。决赛周11月20日展开，两只大熊猫改了同星体相关的阿拉伯名。中国驻卡塔尔大使周健说，两只大熊猫将会在下个月抵达当地。周健说，这份是14亿中国人民为卡塔尔世界杯献上的礼物，必将成为中卡友谊的新象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191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49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4.44，瑞士法郎0.987，加元1.37，人民币7.227，英镑对美元1.065，欧元对美元0.959，澳元对美元0.64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5美元，卖出1,64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渐转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各位听众， 每个星期请嚟官员同社会人士解答时事话题。 点样同公众解释？ 咁香港有啲咩空间咧？ 局长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啲补充？ 唔止我哋问，你哋都有份。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 早晨，蔡爷， 我想请问咧， 局长咧应该多啲咧解释俾我哋听咧。 多谢黄生提出嘅意见啦。 社会上咧都要有一定嘅讨论。 我哋仍然喺呢方面咧努力当中。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问责。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朝鲜问题一触即发，又会掀起点样嘅外交风波呢？ 如果我哋就咁止步于三八线，会弊大于利。 但是再打下去，我们的困难实在太大了。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们一直以来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由2022年9月1号起，普通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合并为长者生活津贴。新安排采用普通长者生活津贴较宽松的资产限额，仲会发放高额长者生活津贴的金额。广东计划和福建计划都适用。依家攞紧津贴的唔使再申请，新申请同样受惠。查询请致电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 好，星期三的晚上香港时间9:37，何生， 三环线时间早上6:37， 天光未啊？ 未喎， 系咪一开始问咯？ 系啊， 几时转冬季时间啊？ 未知， 系应该快噶啦， 系啊，系咪就快噶啦？ 应该就快噶啦，系啊， 年年都唔同噶。 佢又年年都唔同噶，系啊，唔知第几个礼拜咁样样嘅，就系嗰啲十月第几个礼拜咁样嘅，系啊。OK， 好啦，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喺呢个环节咧就讲到咧，就系嗰啲我哋惊嘅嘢。咁啊，何生讲咗一个好霹雳嘅，即系行下山见到大笨象揸支枪嘅一个壮观嘅场面啦。 冇错，西贡系。 系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到我哋两个讲咯。 系。 咁啊，讲 delay 咗一个星期啊，何生有冇好 miss 呢个题啊？ 好啊，系啊， 系咪你咁你个大笨象仲有冇再出现过咧？即系个马戏团啊？ 哦，跟住冇啦。 哦，人生一次啫。 哦，之前见过，之前都见过噶。 喺边度？丽苑啊？ 天牢啊嘛，嗰只大笨象系咪？ 华伦啊嘛。OK， 好啦，我讲我单线啊，嗱，即系我哋要讲少少前言嘅。咁我记得曾经喺节目当中讲咧，喺我即系年少气盛嘅时候咧，我曾经都系嗰啲好中意去各大嘅嗰啲机动游乐园啊，嗰啲即系过山车嗰啲，去征服嗰啲，哇，唔知咩 Magic Mountain 啊，Good America 啊，可能 即系你讲紧你唔喺香港嘅时候， 唔系喺我年轻嘅时候， 哦 ，OK， 我特别强 嘅。年轻嘅时候，任何嘅地方， 冇错啦，即系日本又好，美国又好，香港又好，总之咧，所有过山车都， 哎，个富士山嗰个劲嗰个， 富士急又去，咩后乐园又去，咁样样啦。好啦，咁其实咧，我系喺一件事之后咧，我个人嗰个状态开始系即系急速地走下坡嘅，即系到而家，譬如我啱啱去嗰转咧，嗰啲飞得好劲嗰啲，我而家唔敢玩嘅，同埋我系真心熬嘅。好啦，咁嗰件事啊，究竟个转捩点系咩咧？嗱。呢件事竟然系同你哋有少少关系嗱，我咧就唔记得咗我唔记得咗何生有冇参与。 哦， 记得有一年咧，我哋去澳门啊。 哦，有何生有参与。 系啦，我哋咧其中有一件嗱呢单咧真心惊嘅， 系 就系、是、我哋要去嗰个叫做澳门塔嘅地方。 系系系。 咁咧，澳门塔咧，我唔知道上到阿、何生喺咪喺度噶？ 喺度。 我谂起咧，手心飙汗。 我哋三个一齐 嘅。我真系惊嘅。咁话说咧，总之就我哋唔知点解要去澳门啦。 喺对面街，唔知要录啲咩咁样嘅，即系同澳门嘅宣传。 系啦， 咁样讲，我再讲得清楚少少啦。 啲记忆嗰啲， 成件事咧就系系啦，我哋 收咗钱嘅， 要录啲嘢咁样系啦。 系同埋我哋仲要诶， 兵分两路嘅，兵分两路。 系咩？ 我哋有晒古仔㗎，有寫咗劇本嘅。咁兵分兩路係咩？ 有好似係喎。 貼地團，我同阿勤咧就挨苦嘅。 係咩？我同邊個啊？ 你同你一個朋友坐直升機嘅。 啊，好似系喎， 系啊， 好似系喎， 所以你成日都话我有坐过直升机，但我冇坐过直升机去澳门噶、 哦。我真系完全记得。 哎呀，好解开咗谜团。 我同边个朋友去啊？ 你同我都识噶。 我哋当时嗰个上司嘛，系嘛？ 定系一个听众啊？ 唔系，因为唔系，好似系你个朋友嚟噶，唔 是但啦，系啦，好啦，咁总之 带朋友翻工嘅咩嘢？ 咦，边个笑嘅？咦，你好似知咩事咁样？我边个 唔知啦？边个嗰段时间都喺度？ 点解系朋友咧？啊 ，OK， 好啦，我哋即系呢个后话啦，系啦，而家查一查 啲， 即系 多啲嘢， 就再查一查。 即系我同何亨同埋个上司一齐讲，因为我哋有个上司同我哋一齐去噶嘛， 杨姓上司系嘛？ 唔系姓杨嗰位啊，下一位啊。另外那个啊， 哦系咩 ？B 字头嘅 ，B 字头嘅， 系啊、哦、，B 字头 B E 啊， 哦唔记得啦 ，OK 好啦、哦、，anyway 啦，咁好啦， 唔记得竟然 系啦，好啦，咁跟住咧。跟住點樣呢咁啊，總之其中有一個站咧，我哋就要去澳門塔嗰度。咁嗰時澳門塔好似開咗冇幾耐嘅。咁、 嗯、 總之我哋就要幫手，唔知上去做啲嘢，定係宣傳啦，定係拍條片，定錄啲音咁樣啊。咁啊，我仲記得咧，澳門塔佢個頂樓嗰度咧，佢有兩樣嘢玩噶嘛。一個就賓珠針啦，咁肯定唔敢玩啦，呢、這個第一啦。咁第二就要行嗰個空中 咩 skywalk 咁樣嘅嘢嘛。係 哇，嗰、那個真嗱、啊，我想講嗰下咧，我係嗱，我以為冇事嘅，即系人咧，嗰个胆啊，去到咁上紧嗰阵咧，你会觉得即系使乜好惊，有乜好惊啫？咩空中咩漫步啫嘛。咁、 嗯、 我仲记得嗰度系超大风。 系啊， 我哋咧就要着一件 几啊？喂，嗰度有几多层楼啊？ 好高，你谂澳门 高，所以一定系会好大风。 系啦、 啊，咁当时唔系当时阿柳仔讲咗句嘅，佢话行出去行都得。 系咪啊？ 哇！你记得咁清楚嘅，我净系记得佢好惊，我以为佢假噶。 嗱，我想讲而家我 以为佢系做嗰啲咧，即系节目效果。 系啊， 但系我出、 哎、好惊啊！ 但因为我出到去，我系一啲都唔惊啊嘛，所以我以为佢系 系啊系啊 系。系，所以我以为佢一路都系为咗个节目嘅效果，咁所以佢咁样做。 十几廿年之后， 佢临即系做嗰啲安全措施嘅， 我哋要绑住自己嘅，系啦。 阿柳仔讲交低咗几个嘢俾我嘅， 系咩？系咩？行得快得就我听唔到 啦。如果有咩事咧，佢放低咗阿刘太嘅电话俾我。 O、okay, K， 好啦，咁 佢震到，哇，震得好严重啊！ 嗰次系好惊，我想讲我人生即系第一次遇到一个最怯嘅状况。咁就系、是、嗱，因为嗰个澳门塔，佢总之上面嘅旧嘢咧，就系佢有一块望得通嘅玻璃，我哋要喺嗰度行一个圈嘅。 唔系行出面啊，望得通嗰个玻璃系另外一样嘢嚟。 哦，系咩？ 系啊。 咁出面系咩嚟噶？ 出面咪 玻璃入边，我喺块玻璃入边挥手，你就行出去出边。 系啦、啊，唔系佢讲紧系地下有块玻璃，系有啲位咧系地下有玻璃，你咁样望 到 望落个底，但系嗰度其实系室内嚟噶嘛。 系咩？ 系啊， 咁出去嗰度，出去嗰度系行咩噶？ 出去嗰度咪就系行一块嘢，其实一踩落去咧，你觉得好唔像，即系好唔实在嘅，因为嗰块嘢咧，你 feel 到，因为行嘅时候有少少喐噶， 我真系 行紧有少少喐嘅，因为你踩落去嗰阵咧，你会发现嗰块嘢已好似空心噶咁样嘅， 冇错啦， 系啦，咁但系又唔惊噶，我又。 嗱，我再讲，我而家真系喺口震。 佢真系惊， 我真系我而家正犹有余悸啊！十几廿年之后讲翻，咁总之嗰日咧，我仲记得系阴天极点大风， 系好大风嘅。 然后咧，我哋就要着住一件嗰啲唔知救生衣定系咩啦。 即系总之，你行出去出面就一定要有一件衫嘅。 咁我哋就要行一个圈，即系感受一下呢种。 即系好似一个高空工作嘅一位 师傅 工人师傅咁样 搭棚嗰啲。 系啦，咁你就扣晒安全带，楞住。咁另外有一条安全带咧， 系 拖住上面，其实系有一条轨道咁样咧 ，lock 实咗 噶。即 系如果万一你真系叉错脚，首先叉唔到嘅，因为嗰个好阔嘅。如果你真系叉错脚， 系啊， 叉错脚，唔系你想转宾珠针都针唔到嘅，因为上面嗰条链咧已经系拖住咗喺上面噶啦。 但系咧嗱，因为点解咧？即系嗰种啊，你嗱，雖然你都知道嗰啲安全措施係做得好足嘅，同埋應該冇嘢嘅，但係唔知點解你有一個咧，即係一個人浮在半空嘅感覺。嗱，你平時如果玩過山車，你都有啲嘢箍實個人咧，佢揈你，咁你都叫做有啲嘢即係揸啲揸拿咁。但係嗰種咧，我有好赤裸啊嗰件事，我淨覺得哇，我真係有機會飛咗落去嘅。咁嗰陣時係真係驚嘅，驚到係腳震嘅。咁自此咧， 我就開始走下坡啦，成個人生。 哎呀，就係嗰次， 就係真 係 噶， 哎呀，好慘啊！ 真係噶，真係噶，我你記唔記得有一年咧，我哋去嗰啲即係以前天馬欄咪有嗰啲嘉年華會嘅咁啦， 即係有好多機動遊戲。 佢有一個啊，我仲記得叫 G Force 定 G 咩啦，總之就係好似時針同秒針揈咁樣噶嘛。 嗯 我已經唔敢玩啦，我記得老何都喺度噶，你唔知又係話上去揾阿老柴老仔咁樣，我真係唔敢啦，即係又我諗係分水嶺就係澳門嗰次， 嗯， 其實我係嚇親嘅，我係有嚇親嘅， 哦，呢、這個算唔算工傷咧咁樣？ 喂，要 claim 翻喎，如果咁樣你 咁邊個 claim 啊？ 對面街嗰個同我講數啦， 十幾年前係啊， 喂，真係慘啊呢、這個， 而家真係唔敢啊！我真系怯啊！而家， 但系其实嗰次咧，我都有一下窒一窒嘅，系喺边一下咧？ 唔 系，系签生死状嗰一下， 啊、 你记唔记得有 签 生死状？因为我成世人里面，我从来未试过咁认真咁面对过一张叫生死状嘅、啊。你去玩过山车，你唔使签生死状噶嘛？咁我初时谂住，都系玩一下啫，咁我都仍然系蹦蹦跳好轻松啦，直至到行到埋去咧。其实你记唔记得系有一位外籍人士同我哋讲嗰啲故事 啊？然后我哋系 我哋仲将 Mr. Robinson 讲嗰多嘢，我哋录低咗，跟住之后我哋又摆喺个 set 文嗰度咧，搞到好似好紧张咁啊！ 哦，你好似仲 mix 到咧，话唔知究竟佢哋会唔会出事咧？ 系啦，会唔会翻到嚟咧？咁嗰啲嘅，咁跟住我好记得咧，因为 Mr. Robinson 要同我哋讲翻，你喺上面咧，要做啲乜嘢啦？ 冇事噶，冇事你哋 唔系，同埋仲有佢系朗读咗生死状上面嘅嗰啲 terms 噶嘛？ 系 即系我即系突然间有一下窒一窒嘅嗰样嘢系咩咧？就系、是、我听唔明佢讲乜嘢 啊？系啊， 佢无啦啦用英文讲，我心谂点解唔用中文讲咧？有咩事我可以 objection 啊嘛？我冇去讲英文，然之后现场又冇其他人咧 翻译 系啦，又冇中国人冲出嚟，但系当然嗰份嘢有中文嘅，咁但系冇睇咁解啫。咁所以嗰一下我就觉得，哎呀，原来真系要签落去噶。如果万一有咩医郁，真係揸住碌竹噶喎，咁樣嗰下我就有少少騰咯。但係後屘上到去咧，其實我又覺得，咦，都 OK， 好似幾好玩，因為大家都好輕鬆啊。咁應該唔會有事嘅。 啊，何生好似冇發表過你當時嘅感受係點嘅？ 我旁觀啫嘛，我冇、 啊。你冇出到去嘅咩？ 咩啊？你有出到去噶嘛？ 我冇出。 嚇！你咁衰啊？原來 我冇出。 係咩？你冇出？ 點解啊？ 因為我負責錄啊嘛。 嚇？ 啊！不過好似係喎， 係啊，我冇出㗎。 佢係揸住部機喺我哋喺出面鬼曬咁嘈，佢都錄到啲嘢㗎。我記得 同埋我當時係監製嚟㗎嘛。 係啊係啊，所以你唔使啊！我記得係我行先嘅，仲係因為前面仲有一個人咧，佢帶住我哋嘅，係啦。咁我就跟住嗰個人，跟住流行喺我後面咯。 見到嗰啲大橋啊，嗰啲咧，你繞一個圈咧，嗰個一個圈啊。有如一萬年啊！真 係，但我想話俾你聽，後嚟我有即係幾年之後，我有過去嗰邊咧，就係、是、做一啲，因為佢哋每一年咧，都會有一個 bungee jump 嘅嗰啲叫咩 比賽啊， 慈善嗰啲嘢就係好平，就俾你跳落去咁跟住即係做啲善事咁樣啦。 好平跳落去啊！ 唔係啊，因為佢成個 package 好似唔知幾多千蚊嘅，但係咧你只係幾百蚊就已經可以參與啦。咁嗰幾百蚊就我嚟捐錢咁樣嘅。 我覺得隊長應該要衝破翻去當年嗰種。 唔係啊，我想講咧就係因為我去過睇。呢、这個之後咧，我發現咧，我哋當時行咧，我想話俾流行聽，其實好流嘅咋，因為後嚟佢哋發展咗好多唔同嘅花式啊，係嗰啲 即係打住關鬥啊， 帶住你行嗰啲人教你玩嗰啲花式係跑跟住雙腳離地，呼咁嗰啲咧， 影相嘛嘢，係啊， 人哋玩嗰啲仲誇張，我哋行就使乜震啊？ 我哋係碎步啊，唔係行啊， 唔係隊長，我覺得咁嚟到今時今日 點啊？ 嚟到呢一刻。我覺得真係當時嗰個陰影咧，你要衝破翻，你要喺阿饅頭同包包面前，做一次真父親， 喺地下行 笨豬針，唔係 真父親笨豬針，話押韻喎呢單嘢，呢鋪真係跌鑊金喎、 你如果你衝破到呢單嘢， 我只係張凳度，係張凳度坐落地下。 衝破到呢一單嘢，唔係釜山啊，係奧斯卡。 静咗啊，静咗下呢单嘢， 俾救啊！ 哇，真系谂起我而家，你睇下我个人啊，好似翻翻去十几年之前啊，停一停啊，好似而家即将就要出去行嗰啲一样啊。 系啊，单嘢我同阿馒头包包讲下先， 好啦啩。 关淑女咩事啊？ 大家留意第一句歌词啊嘛。 危险啊！ 系好紧张啊，当时。 我一齐唱啊！ 奔波在前面，谁在扣动我心弦？危险， 了，就快闯进心窝里边。 赴我冰封的两肩，炽热蔓延未能擒着应变。是我忧郁的概念，想要撕去这漫长，要将我心里所有黑暗燃烧。已在前面，宁愿你踏上边缘，危险火已渐燃烧，别靠双眼擦射喷溅。请你不羁的脚尖，在幕逗留造成磁力空间，将你身躯这半边，跟那逼近逼远，渐渐倒退倒退倒退倒向后边。 在前面啊，谂起都惊啊！听讲话有啲后续嘢嘅话，梁启 勤，因为我记得咧嗰次我哋唔系净系喺澳门旅游塔嘅，我哋去咗几个地方咧，因为我哋要宣扬澳门嘅美好嘛。嗰次其实系 系 啦，咁跟住咧，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哋必须要去嘅景点啦，所谓系咩咧？就系嗰条马路啦。 即系个菜道， 记得菜道冇错啦。咁咧，我哋其实咧就系要其中一个要做嘅嘢咧，就系我同刘伟恒要坐喺架车度，跟住感受一下咧，喺菜道上面风驰电掣嘅嗰种感觉嘅。 你记唔记得呢件事啊？ 记得， 我唔记得。系跟住发生咩事咧？ 跟住咧，由于咧咁。即系车我哋去个赛道度体验嘅各位朋友，都系一位守规矩嘅司机嚟噶嘛。咁所以佢 同埋嗰阵时唔系坐紧车嘅， 唔系嘅正常，即系人哋嗰条路其实系正常马路嚟噶嘛。咁佢有车速限制噶嘛。虽然我哋喺一条赛道上面啦，坐咗喺度，咁但系咧其实系一啲风驰电掣嘅感觉都冇。但系我哋要扮有一种风驰电掣嘅感觉咧，就去演绎咧喺个赛道上面嗰种刺激感。 哇！而家就入弯啦，就系东望洋啦。 咁我哋就不停喺度 弯啦， 咁样劲啊！咁样啦，咁但系扮唔翻，即系扮唔到啊！ 因为架车太慢， 系啊，唔似啊！咁跟住咧，我哋嘅监制咧，唔好讲边个啦，我哋嘅监制咧就不满，就不满我哋嘅表现。于是咧，嗰次咧，嗱，几廿年后讲翻冇乜所谓啦。于是咧，跟住我哋翻到嚟香港之后咧，阿监制就喂唔得、啊，听佢啲声，你哋真系好唔似。咁可以点咧？咁当时嘅监制咧就揸住佢嗰个四个辘咧，就喺我哋广播道呢条赛道上面，同我哋咧就兜咗好多个圈，然后要我哋两个咧就系、是、喂扮翻啦咁样。 佢即系专登喺广播道顶个第一句，我话哎呀， 系啦，哇，咁我刺激啊，系啦，咁样要咁样嘅。 唔系，那个监制失职嘅，那个监制。啊，那个监制失职嘅，因为我最终系去咗首信同埋大 山巴嗰啲。 係啊，因為唔係 山， 因為咧，因為嗰時嗱，其實亦都好正常嘅，因為咧係當地我哋有一位嘅即係專係接載住我哋嘅司機朋友咧，佢會車住我哋。哦，而家呢一站要去邊啦？哦，要去澳門塔喎。咁我去澳門塔，咁佢就揸車車我哋。咁所以咧，去到我哋要去嗰個景點，即係嗰個賽道上面嘅時候咧，都係同一個司機車住我哋噶嘛。係。咁佢冇理由要觸犯交通規則，同埋佢當時應該要守翻嗰個時速限制噶嘛。 唔得嘅，因為。因为平时嘅赛道系封咗，先可以揸得咁快噶嘛。 系啦，咁但系平时佢哋真系正常马路嚟噶嘛， 有车噶 嘛， 唔系巴士停站噶嘛。 咁我哋唯有就系扮咯，哇，好刺激啊！咁边个信啫？系咪 先？我完全唔记得呢件事喎。 一啲都唔刺激。于是咧，其实我好唔想做呢样嘢，但我哋好麻烦嘅监制就喂唔得，我过唔到自己啊！你两个咧跟我车，我车你一转广播道咁，跟住就不停喺广播道嗰度兜圈，然之后两个傻嘅就喺度扮再继续录。 收音机都系一场。 系啊，我上到重山咯，原来重山系咁，哇，好大个弯啊，咁样咯，就喺度。 即系我真系我啊，真系我觉得嗰个监制真系好差，觉得好失职噶。我仲去睇楼添啊！ 真系噶？ 睇楼系咩意思啊？ 我真系睇当地嘅楼价当时。 喂，由当年你已经有呢番大志啊，唔怪之你今日可以有有木地板同埋捞树叶啦。 仲有嗰个云石 Island 啊。 系你真系有去睇到楼噶？ 有。有睇噶，系啊，我仲好记得噶，嗰个楼价系， 系你请讲啊， 楼价好记得噶，近而家嗰个观音像嗰度咧， 系， 咁咧嗰层楼咧千几尺噶， 系， 吓， 六十几万啫， 哎呀，哇，雨 大气好嘢，听得出， 哇，六十几万真系厕所买唔到而家， 系啊，几间啊，几个开啊， 哇。 系啊！ 哇，整晒 咗几好啊！ 讲呢啲大家一学，系边一年去噶？我哋04啊，03、04啊， 可能零 哦，咁嗰阵时应该系低迷嘅时候嚟嘅。 系因为我估可能系 沙士 之后嘅，我相信 系。 因为 嗰阵时平均都未起嘅个楼市，即系澳门 系。 同埋因为沙士之后，你都要振兴翻啲旅游。 我哋仲有做过啲咩噶？即系有冇食下饭嗰啲噶？ 咁一定要食饭。 唔系，即系我意思，有冇去啲譬如话咩著名景点食过咩葡国菜？有冇做過？ 其实 有入埋，唔系你，因为你系豪华团嚟噶嘛，你即系你嗰 条线 系。 咁跟住你系食法国餐噶。吓， 咁好咧。 我同你系食平民嘢噶。吓， 点解我咁 cheap 嘅？ 包噶。 哦，系咩？个猪扒包正啊。 点解我咁 cheap 嘅？我做乜事要跟住你啊？ 咩啊？ 点解我要跟住你啊？ 缘分个安排 咯。我哋系咪签咗生死签嗰啲啊？ 哦，真系唔知。 佢签咗条富贵签啊！我咁 cheap 嘅人， 我完全唔记得呢件。我哋有冇过夜噶？ 冇嘅， 冇 即日 即日来回嘅， 即日来回 嘅。哇，有啲咁嘅。 总之你系坐直升机，跟住就食法国菜。 诶，咁佢坐直升机又冇录音噶？ 直升机有啊， 不， 系咪又系喺我哋自己加啲 effect 做啊？喺个直播室度， 真的不， 系咩？诶，呢啲我哋喺后期自己做到噶呢啲。 我知你沙文少做过啲， 哦系啊，唔好讲啦呢啲啊。 不过咧，其实我自己个印象最深都系外国。嘅人，外國領隊叫我哋簽生死狀，同埋行出面啦，同埋其實咧，我呢個係最深刻嘅。咁但係咧，連嗰個叫做坐住架車行嗰個東望洋嗰個賽道咧，我其實我印象都唔深噶。好在就係因為監製話我哋唔掂，咁所以喺度兜廣播道咧，我先至會 remind 到少少當時嗰個影像咯。但其他嘢去過邊啲地方咧，我就真係唔係太記得。 啊，如果老可你即係你知你比較。即系嗰啲叫咩啊？重感情啊，同埋中意望翻转头啊！你睇下，如果你揾到啲相，你 po 出嚟啊，唔知有冇咧？ 冇啊！吓，我因为呢几年我系不停执相嘅，系真系冇咗啲相啊！ 哦，系咪啊？ 真系冇咗， 定系我哋冇影咧？ 唔知喎，呢 件事我记得系有影嘅，有影嘅，系啊， 系咪啊？ 有影啊，但冇咗。 尝试抄 下，又揾下。 喂，大家尝试抄下，因为嗰个即系澳门塔嗰个 moment 啊，好紧要啊！ 嗰个 moment 好紧要啊，都系改变咗我一生啊！即系而家咧，一见到嗰啲，我系咁以揈两嘢，我都唔系好得。 唔系，其实我哋一齐去探险咧，即系挑战呢啲所谓叫机动游戏嘅嘢咧，我哋唔止一次嘅， 唔止一次嘅。 即系譬如阿行队长讲嗰啲咧，即系 咩嘉年华嗰啲啊？ 嗰啲嘉年华嗰啲咧，我哋试过喺四廿米嘅跳楼机度 坐落嚟啊嘛，坐跳楼机坐 落嚟啊嘛。好似系啊，对住个围港嘛。 系啊，对住嗌啊嘛。 系啊系啊。 系啊，唔知嗌乜噶，但系。 其实我嗰日又系好惊噶。 同埋我哋其实唔系，我觉得最能人所不能嘅咧，就系我同你都打死都唔攞住部 M D 嚟录音啊嘛。然后阿监制负责攞住个 M D 同埋攞住支麦啊嘛，但系落到嚟你都唔知道听到啲乜嘢噶嘛。系啦，因为真 系 好惊，同埋好劲风。 資料補充，資料補充，東寧時間是美國十一月第一個星期，東寧時間 第一個星期， 資料補充，唔該曬，司徒啊，司徒提翻我， 司徒提你啊， 即係 international 我哋呢個節目， 咁啊，到時咧就辛苦阿何生啊，要再褪咗一個鐘頭起身，係咪？ 誒，揾錢係難噶啦，算啦， 啊，好啦，係咁啦， 拜。